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28号星期六，农历7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八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0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1次会议召开。 北京将实施高精尖产业八大工程，2025年形成4到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今年服贸会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确保疫情防控零感染。 落实双减工作，2021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专场招聘会举办。 本市驾驶员考试强化礼让斑马线意识，增加30道文明驾驶题。 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全面进入地上工程施工阶段。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八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0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1次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没有防疫安全，就没有成功办奥。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和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把冬奥会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输入风险，确保如期安全办赛。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抓细抓实各项防疫措施，围绕严格闭环管理，就重要场景、场所、群体制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措施，并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动态调整完善。会议强调，要把国际测试赛作为一次实战检验，按照赛时防疫政策和要求，周密组织好各场测试赛，抓好赛前准备和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赛后要认真组织复盘评估，为赛时运行积累经验。会议强调，要启动一体化赛时运行指挥体系，落实好工作调度制度，重要事项、重要情况随时研究，做到每日一清。冬奥组委、北京市、河北省和各协调小组要加强无缝衔接，确保赛时运行指挥体系运转顺畅高效。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城市防疫工作，社会面防控要常抓不懈，继续抓好源头管控、监测预警、排查落位，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巩固免疫屏障，严格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做好中小学及幼儿园、环球主题公园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市“十四五”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规划提出，到2025年，本市力争使高精尖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达到30%以上，培育形成4到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志解读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时表示， 到2025年，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70万元，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达到30%。 “十四五”时期，本市将重点实施八大工程的高精尖产业发展推进路径， 再造2到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到3个万亿级市值的企业，力争10个核心技术产品基本满足高端装备制造或国家重大工程的需要，新增500家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企业，打造10家产值过百亿的标杆性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互联网消费砍单问题调查结果，其中显示 85.83% 的受访者表示有过被电商砍单经历。40个电商平台当中，京东、多点、每日优先等17个电商平台涉嫌通过不公平或不合理格式条款为平台或商家单方面取消订单留有借口。 记者近日了解到，从去年9月到现在，朝阳区持续推进两区建设工作，新设企业超过36000户，位居全市第一，131个项目陆续落地，其中外资项目57个都是全市第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发布双减方案，明确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今年年底实现动态清零。针对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9月开始给予一个月的线上销课时间。10月1号起，区内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再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贾萌，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4 摄氏度。气象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双减政策实施一个月，依然有培训机构违规开课，政策如何才能真正落地呢？ 举报啊，如果一旦啊出现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很快我们就会再调整一个地方。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7月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随后，北京出台一系列实施细则，落实双减政策。那北京地区校外培训机构的执行情况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进行了走访调查，来听报道。 双减政策实施满一个月，近日记者以给孩子报名数学辅导班为由，走访了北京市各个区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不按照政策规定开办培训课程的情况。其中金博教育一位自称负责招生的董老师在向记者推荐课程的时候表示，双减政策对金博教育的影响不大，九月开学后依然可以安排初中生在周六日进行学科培训。 咱们影响不是特别大，现在的这个政策呢是不允许周末补课、节假日补课，但是呢咱们也有一些策略，也是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在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教育机构的 logo 的这个地方去上课。 当记者追问如果遇到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时该怎么办，这名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对策。 举报啊，如果一旦啊出现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很快我们就会再调整一个地方。 随后金博教育王府井校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联系记者表示， 开学放在周末的话，咱们可以去那样去做，如果咱们是要报名了，要去上课了，肯定是保证的。 记者随后继续在百度中以北京初中辅导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随机咨询后发现另一家叫做京域教育的培训机构也表示， 确实我们初二和初三的孩子的人数还是比较多，所以为了实现他们上课的话，咱们对初二和初三的孩子在咱们的那个东40条那边有一个教学点，单间的形式只供咱们初二和初三的孩子在周六日上课，会有一些初三的学生有可能会放在高一的学生里面去上，课时单是写高一的。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在招生时明目张胆表示在周六日可以开设学科辅导外，还有的机构采用比较隐蔽隐晦的方式开设课程。例如位于朝阳区的精锐高端辅导北辰校区，一名自称学业规划师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